C. Listen to the paragraph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安童和月美都喜欢运动，也喜欢听音乐。他们都不会做饭，我也不会做饭。可是我很会做甜点。甜点我做得很好吃，我也常常做甜点。台湾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可是我不会做小吃。安童和月美周末晚上常常来我家听美国音乐，喝乌龙茶，吃甜点。 一，安童和月美常来我家吃晚饭。二，安童和月美都喜欢来我家吃小吃。三，安童和月美都不会做饭。四，安童和月美喜欢听音乐，也喜欢喝茶，可是他们不喜欢运动。